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的这个节目，叫做 Beautiful Sunday。这个节目呢，希望真的可以令到大家呢都有一个美丽的星期天。而美丽的星期天呢，其实有一种好好的开展方法的，就是可以自己将自己过去一个星期啦、一个月，或者是嚟紧呢一个月呢，一啲你预料到会发生嘅一啲好事、开心事，又或者是难忘嘅事呢，打电话嚟同我哋一起分享嘅。嗱，我哋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呢，都系鍾意特别呼吁大家啦，如果有一啲生日嘅点唱嘅话呢，有冇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呢六月份会系生日嘅呢，就可以趁住呢个机会打通我哋呢 1872388。咁啊，同我哋嘅电话，即系听电话个哥哥讲下，到底想讲啲乜嘢啦？咁留低咗你嘅联络方法啦。咁我哋阵间咧尽量啦，尽可能咧就系抽更多嘅时间咧，就系可以听大家嘅电话嘅时候咧，就可以喺大气电波当中咧，大家一齐分享啦。我嚟讲下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26度，相对湿度咧系82%。今朝早咧翻到嚟直播室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红色嘅标记，系乜嘢嚟嘅啦？原来咧讲紧嘅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去到咧系4至7。咁即系去到中级至到系高级度，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如果有啲嘅呼吸道人士咧，即系可能会有啲不适啊，又或者系如果系医生都建议你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差嘅时候咧，可能要避免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啊，或者避免去一啲比较大尘嘅地方啊，气压低嘅地方咧，咁就真系要特别注意啦。都市人呢，星期一至六呢，如果冇假放嘅话，如果你今日都冇假放嘅话，希望呢带你嚟到呢个音乐少少嘅时段，可以将你嘅心情呢调整到一个放松心情、放松神经嘅思绪。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满你的趣味。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好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定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舍不得不留起，是分了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你，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了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有些歌手的声音是特别可以为人带来一种温暖的，张学友、陈慧娴，我觉得这两把声线绝对可以令到你内心更加温暖。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学友加上慧娴的接近，同埋啱啱呢一首。上星期咧有听众朋友话想听嘅，嚟自张德兰嘅作品。情义两心坚咧，除咗放喺个嘴里面，亦都可以唱出嚟嘅。如果你觉得讲出嚟好尴尬嘅话咧，可能可以凭歌记忆点一首歌俾佢。今朝早就有机会啦，1872388打电话嚟咧。 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 总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 仍然开放住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3888。如果你有任何点唱嘅说话，或者有啲开心好嘅回忆想同我哋一起分享咧，都欢迎你打呢一通电话嚟嘅。今朝早嘅 Beautiful Sunday 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度同你一起分享，一起快乐啊！ 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再施法使我迷倒，吃一口送我的蛋糕，以后就不知道，从此只懂去抬头望你，似对着神圣的海报。

点半新闻之前，为你带嚟呢一首歌曲，叫做《甜甜圈》，佢哋系 BY2x2。咁啊，阵间咧六点半之后继续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100日，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近260万剂疫苗，已经完成接种两针的有近110万人，已经打第一针的人数大约是150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星期六全日有超过50000人接种，全日有31000多人是接种第一剂疫苗，两项数字都创新高。另外，星期五有14人接种疫苗后出现副作用而送院，他们的情况稳定，其中8人已经出院，4人留院观察，2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几千人示威，抗议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计划在当地设立分校。自由派谴责总理欧尔班讨好中国，担心建校计划会削弱匈牙利的高等教育质素，并且协助中国是增加在匈牙利和欧盟的影响力。有参加示威的学生说，有关资金应该用于改善当地的大学。欧尔班政府今年4月和复旦大学签署协议，在布达佩斯设立分校，选址之前曾经规划用作兴建学生宿舍。政府说，学生可以通过复旦大学向最优秀者学习。反对计划的布达佩斯市长日前宣布，将校区附近4条街道以香港和新疆等的元素重新命名。中国外交部批评匈牙利个别政客企图借炒作涉华议题博取眼球，阻碍中匈合作，行为令人不齿。美国司法部改变长期做法，表示不再在调查消息外泄的时候寻求获取记者的通讯记录。美国有线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报道，前特朗普政府曾经秘密试图获取他们的记者在2017年工作时的电话记录。纽约时报说，特朗普时代和现任总统拜登下的司法部都曾经秘密透过法律手段以获取旗下4名记者的电邮记录。拜登上个月表示不会允许司法部扣查记者的电话或者电邮记录，说这种做法完全错误。司法部发言人说，将会按照总统指示，不会在泄密调查中寻求强制性法律程序，从新闻工作者获取消息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守護香港由我們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住在香港十年来自印尼的 Cindy， 她现在呢就在医院做研究助理。你在香港都住了这么多年了，好想知道你最初来香港和现在住在香港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Hi, I'm Cindy. Aku sekarang di Hong Kong udah 10 tahun. Sekarang aku kerja di rumah sakit sebagai research assistant. Sebenarnya sama aja sih, tapi ya kayak semuanya di Hong Kong itu serba cepat gitu.Dan pertama-tama itu aku pikirnya tuh kayak orang Hong Kong tuh kasar banget gitu. Misalnya pergi ke Cacanteng gitu. Terus kayak misalnya orangnya tiba-tiba datang, terus dia langsung kayak mau makan apa gitu. Terus tapi aku kan belum tahu mau pesan apa, tapi dia langsung kayak ayo cepet gitu. Jadi kadang-kadang juga bisa kaget sih. Tapi karena udah biasa gitu, jadi rasa kayak efisiensi di Hong Kong itu jauh lebih tinggi daripada di Indo gitu. 佢話最初嚟香港咧，真係覺得樣樣嘢都好快，仲覺得香港人有啲冇禮貌添。例如去茶餐厅一坐低都未知道要食咩，啲员工已经行埋嚟问佢食咩，好似好想逼佢快啲落单咁，有时真係俾佢吓亲㗎。不过而家习惯咗之后就知道香港嘅效率呢真係高过印尼好多。咁我知道你都好鍾意去茶餐厅食嘢㗎噃，你最鍾意食咩先？ 哦，jadi makanan yang aku suka dari茶餐厅itu namanya French toast. French toast itu sebenarnya kayak roti tawar gitu.Terus tengahnya tuh ada dikasih selai kacang atau peanut butter gitu kan. Habis itu mereka tuh masukin ke dalam telur. Habis itu mereka goreng gitu. Terus habis digoreng dia bakal kasih madu gitu. Terus ya enak aja sih. 佢话最中意嘅咧就系茶餐厅嘅西多士啦。佢话西多士咧就有两块嘅白面包啦，跟住就搽啲花生酱喺中间，再染啲蛋浆去煎佢，之后就再加啲糖浆。佢话真系觉得非常之好味啊！西多士确实好多人都中意嘅。嗱，咁除咗食之外，玩你又中意啲咩咧？ Belakangan ini aku suka main bouldering gitu. Jadi menurut aku lumayan menarik sih. Soalnya di Indonesia belum.Aku waktu tinggal di Indonesia aku nggak pernah coba bouldering gitu kan. Jadi aku rasa kayak dengan cara bouldering itu kayak solve puzzles gitu. Jadi gimana caranya you bisa nyampe paling atas dengan kayak menjaga balance dari tubuh kamu, juga tangan kamu, koordinasi tangan sama koordinasi kaki gitu. Terus juga sebagai kayak meditasi gitu supaya biar kamu bisa gimana caranya tuh biar kamu itu bisa solve the problems gitu. 佢話平時咧最中意去玩攀岩，因為對佢嚟講咧，佢話攀岩真係好有趣噶。之前咧喺印尼都未試過。佢話攀岩嘅感覺咧就好似拼圖咁。可以怎样通过身体、手、脚的平衡去协调爬到最高，同时间亦都要想下怎样去解决问题。这个运动呢，我知道近年都真的挺兴的，即除了可以训练身体之外，亦都可以训练下脑袋。今集多谢 Cindy 的分享，令我们了解多了你在香港的生活和想法。多谢 Cindy,Thank you! Semudah itu mencintaimu, semudah itu aku tersenyum. Dirimu mengalihkan semua dilema, mengalihkan kata mereka. Cerita cinta dua insan, bahagia tak terungkap kata, juga pilu dan lara kita.Peduli sampai kapan harus ku berjuang, ku tak peduli apa kata mereka. Aku untuk kamu, kamu untuk aku. 遇到精力旺盛的狗狗怎算好？是不是下下都要带它跑十个八个圈啊？ 其实可以消耗它的好奇心和专注力，都可以达到放电的效果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阿 l 加油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有个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微。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好啦，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先。第一位接通的朋友是阿 Ling， 早晨阿 Ling。 早晨啊，主持你好啊。 早晨啊，叫我林慧得啦。 林慧你好。 你好啊，点解打嚟嘅？ 想点唱俾个女，个女今个月六月十六号生日啊。 哦，又讲唔讲得几多岁噶？ 十八岁咯，佢过埋今年就十九岁啦。 哦，都系开始越嚟越成长，越嚟越独立噶啦。 系啊。仲有我咧希望佢咧嗰份工咧希望因为佢做得唔开心，唔想转工，希望佢搵份咧就好啲嘅，俾心机啲做咯。 系啦，而家年纪仲咁细，都仲可以慢慢摸索下到底自己嘅兴趣同埋最叻嘅范畴喺边度嘅。 系啊，最紧要咧搵份咧佢系自己中意嘅、有兴趣嘅，同埋有经验咯。 系啊，有兴趣最行先啦，经验就慢慢再累积啦。佢而家年纪咁轻， 系啊， 你讲。经验可能都是讲几年经验啫，咁呢几年经验咧有一个好处嘅，即系如果用得着，可以用翻继续去发展将来事业嘅时候咧，又系一个优势啦。如果你话万一我而家想转行嘅，或者我想做一啲我自己觉得原来更加有兴趣同埋自己更加擅长嘅嘢，又唔怕，因为都只不过嘥咗几年啫。咁到你第时睇翻转头，就觉得几年都系湿湿碎啦。 系啦系啦，最紧要佢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周不时咧都胃痛噶。 哦，系咪压力大啊？定系唔够瞓啊？ 佢有啲压力大咯。 要叫佢放松啲喎，真系。 系啊系啊。仲有我咧啱啱有个 friend 咧喺外地嗰度翻咗嚟咧，佢就有啲唔舒服，有啲病嘅，咁我希望佢快啲好翻咯。 系啊，尤其是而家即系疫情咧，大家如果有少少唔舒服咧，那个警觉性都好高嗬。 系啊，同埋希望佢好翻咧，快啲有个 B B 啦，因为佢咁多年想都有，都而家仲未有咯。 这个就真系要，即系佢哋自己除咗话要诚心去努力啊，同埋真系要睇下有啲咩方法可能调理之外咧，就真系只能够交俾个天啊。 系啊，系咩？希望快啲好翻啦。 系啦，最紧要而家养好咗个身体先。 系啊， 系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阿玲，多谢你，拜拜。生日啦，或者系有啲人生嘅大计咧，其实咧生日就叫做一个名堂，可以大家聚埋一齐啦，或者大家可以互相送祝福啦。好似咧每一年生日嘅时候咧，特别多你一啲旧嘅朋友咧会突然之间揾翻你啦。咁系咪即系话，其实除咗生日之外，大家都系好忙，或者真系完全冇时间揾大家咧？其实咧，就算唔揾，又可能系喺疫情里面咧，大家都有大家嘅工作，大家都有大家需要去注意嘅地方。咁啊，希望大家啦，即系如果真系透过生日嘅时候可以多啲联系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阿琼，喂，早晨。我哋可能要搵一搵佢出嚟先，冇人嘅，点解？唔紧要，唔紧要。嗱，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咁啊，等如果咧你真系有计划要外出嘅话咧，都可以去睇一睇呢一个天气嘅情况，适唔适合进行你自己本身所计划嘅一啲活动啦。嗱，今日咧大致天晴，下午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咧系再高一两度嘅，吹住微风。咁啊，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系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比较多，亦都会有雷暴啊！咁即系注意住啦。如果听日咧要翻工翻学嘅你咧，真系要带住把遮傍身啦。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咁啊，见到咧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好翻啲吓，去翻咧4至6啫，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啊！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睇下咧呢一位嘅听众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嘅主题先。早晨，陈生。 早晨， 早晨啊，点啊？ 系啊，今日个工人会即系唔做翻去菲律宾。 佢喺你屋企帮咗手几年啊？ 4年多啦。吓，佢就想翻去结婚啊，跟住唔再翻嚟啦。 有冇好唔舍得啊？ 梗系啦，两个小朋友佢凑咗4年多， 咁应该啲小朋友都好唔舍得喎。 昨晚个细嘅直情半夜扎醒去佢敲佢间房门， 系啊， 系 好感动啊！呢啲即系场面同埋时刻，同埋如果你话昨晚已经系咁咧，咁一来休息又可能唔够啦，咁今日咧可能阵间要真系 say goodbye 嘅时候咧，那个场面就更加感人啦。 冇错，一阵就会转头系咯，10分钟之后就会车佢去机场咯。 是啊，不过我觉得而家咧有一个好处就系咧，我哋嗰个科技通讯咁发达啦，就算真系翻咗去菲律宾啦，但系都仍然可以透过电话号码啦，或者透过嗰啲面书专页啊咁样咧，都仲可以有通讯啦。但系都仍然可以透过电话号码啦，或者透过嗰啲面书专页啊咁样咧，都仲可以有通讯同埋来往嘅。 是啊，没错。 希望即系如果系嘅话咧，就由雇佣关系变成咗系朋友咯。 冇错，系啊，咁都想祝福佢即系未来个婚姻愉快啊，咁样啦。 同埋你可以叫佢咧结婚嘅时候咧 share 啲相俾你哋睇下咯，咁你啲小朋友就知道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咧见证住大家嘅成长。嗱，佢结咗婚之后，佢又有自己新嘅家庭、新嘅开始啦。咁你啲细路又一日大啦，咁变相咧大家就可以交换嗰啲消息啦。啊，我又睇下呢个 auntie 咧，原来而家生活成点，佢嗰边系点噶，又学到好多课外嘅常识啦。咁佢又可以睇住你啲小朋友。成长的照片，大家都是可以 keep 住一个这样的联系。 多谢你。 是啦，祝福他啦，还有也都希望你们个个，即是工人姐姐走了，会不会换一个新工人啊？这样 暂时就不会了，因为都小的都6岁了，所以都试一下他们自己照顾自己这样。 好啊，咁希望你们全家都会越来越独立，同埋嗰啲自己咧屋企家居清洁啊、卫生啊、打点啊，各样嘢都开始会越来越叻噶啦，个个都。 冇错，系啊，我希望点一首歌啦。 好，请讲。 即系 Perfectly Fine 咁啊，俾佢，因为佢都好中意呢首歌嘅。 好啊，我帮你揾下啦。 唔该晒。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啦， 因为佢都好中意呢首歌嘅。 好啊，我帮你揾下啦。 唔该晒。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系咪冯女士咧？ 是啊是啊，我叫宝英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宝英，点啊？点解打嚟嘅？ 今日咧系我好朋友咧蔡丽华咧六月六号生日啊，所以咧我喺呢度恭祝佢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每一日，同埋佢身边所有认识佢嘅朋友啦，同埋亲人啦，都祝佢生日快乐咯。 系最紧要都系开开心心、健康同快乐嗬。 是啊，今日六月份呢好特别啊， 因为呢 又有父亲节啦、又遇啱端午节啦，同埋六月份呢除咗丽华生日之外呢，我啦我就係六月廿八号生日嘅。咁、我先生呢就係六月廿二号生日嘅。咁、呢但係呢佢旧历呢就五月初一，咁呢我喺呢度呢又祝我先生生日嗰日咧，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同埋佢身体健康啦，同埋佢身边嘅每个朋友啊，同埋亲人啊，都祝福佢身体健康咯。 身体健康真系最重要，即系尤其是呢个时势咧。虽然好似成日都觉得咁老土噶呢个说话咁，但系咧的而且确又系最中用同埋最好嘅一个祝福嚟嘅。我而家觉得祝福人哋身体健康，其实真系一个非常非常大嘅祝福。即系虽然我哋而家开始明白到健康都唔系必然啦，但系咧只能够自己去小心啲保养啦，或者系注重自己啲个人卫生啊等等。希望我哋可以快啲咧制止疫情咧，大家就可以健健康康咯。 系啊，系啊，系啊，最紧要个疫情快啲过，每个香港人都开开心心咯，系咪？ 啱 啊！正常个生活，同埋每一份工都令到佢哋加油。 是啊，真是啊，即是希望如果你说过去一年呢，就算你说找不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岗位，或者因为在一个合适的岗位度离开了的话呢，都希望快啲找到下一个合适的岗位啦。 是啊是啊是啊，好开心啊，电台可以接到我个电话。 我哋都好开心。 咁我唔阻住你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是啊，仲有好多朋友呢接住要同你倾偈㗎。 多谢晒你啊。 祝你工作愉快。 好啊好啊，多谢晒、拜拜。 好啦，拜拜拜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喽。早晨。黎婆婆早晨啊， 早晨林慧， 系啊，点啊？ 啊，我就祝福我个孙咧，星期二咧就生日，就开生日会咁解。祝佢齐宇峰快高长大啊，精灵啦吓，健康快乐啦吓。 系啊，最紧要都系咁嗬，读书聪明啦，听听话话啦， 系啦。仲有咧，我就想呼吁所有嗰啲姐姐哥哥咧，就去打疫苗。我琴日就去咗打疫苗啦，好咳。我现在咧都七十几岁咁大，咁样咧我就系咁以呼吁所有哥哥姐姐去打疫苗咯。 系啦系啦。 仲有咧就系咁我现在都七十几岁啦，都冇打咗针都冇嘢咁解啫。 不过都要，虽然你的呼吁呢我觉得都好啱嘅，但呢都要鼓励大家呢真係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下，即係其实最好呢就做个 body check 啦，或者去一啲呢地方其实都有得帮你量下血压啦，或者有啲在场嗰啲医生呢可以帮手检查一下，睇基本上会唔会有啲乜嘢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嘢呢就係、唔打得咁样囉，咁样就会安心啲囉。 仲有呼吁即系嚟紧呢个礼拜咧，就父亲节快乐，就呼吁大家嗰啲父亲咧，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咁噶。 系咯，呼吁啲仔女识做啲，应该系呼吁佢哋同爹哋一齐庆祝。 系啊，我又冇识讲嘢， 唔会唔会傻嘅。 有你啊，同我代表讲埋啦。 啊，唔好客气啦。 咁我日日都有听你个第五台嘅， 系啊， 第二台咁样，因为我依家现在咧一至五咧都要同我妈妈，我妈妈现在都100岁啦。 哇，犀利哦！ 系啊，就一至五我都去服侍佢嘅，星期六日就休息咁解嘅啫。 咁你都好叻喎！ 有啲人咧听唔到我心音机，因为太重。 未起身系嘛？有啲朋友， 系啊系啊系啊，听唔听到都好啦，有啲人咧听到啦吓， 系啦，总之听者就有份啦，嗬，听者就分享到个健康同个祝福啦， 系啊系啊，系咁啦，我唔阻你大家啦， 好啦，唔好客气，多谢晒，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张太早晨啊， 早晨啊 ，Barbie。 哇，我最中意听到呢啲咁精神嘅声噶咯。 梗系啦，喂，你个女女好得意啦，而家读高班未啊？ 未啊，而家先至读 K2 咋，五岁啫嘛。 四岁咯噃，系咪啊？ 五岁啦，啱啱。 五岁啦，哇！我打嚟嗰时你两岁啫。 系啦，我琴日都喺度谂啊，即系我琴日又不时又会将自己女女嗰啲家庭照或者佢啲照片咧摆上自己平台啦。 系啊，系啊。 跟住咧， 好细个啫嘛。 系啊，跟住我先睇翻，哇！原来由一出世到而家咧， 系咪变咗样咧？ 唉，直头系啦，成个都唔认得啦，我都唔认得啦。如果睇翻转头，开心，梗系开心。不过我觉得原来真系大得好快咯，啲小朋友。 咁快就五岁啦？ 系啊， 几快啊？ 系啊， 冇乜嘢啊嘛，身体 都几好啊，大家。 哦， 系啊。 咁我而家嗰个卡卡利个细佬咧。6月7日生日，咁啊，祝佢生日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系啊， 同埋快乐啦。佢个太太咧又好叻嘅，整啲好嘢俾佢食，食到佢好健康。 哦，咁真系好嘢，要学翻两手先得。 乜嘢都识整啊，雪糕乜都识噶。 哇，雪糕都识整，咁真系好犀利。 系啊，乜嘢雪糕都识整，好叻噶。 咁有冇食到佢咧？好圆碌碌咁噶？ 梗系啦，而家30-40寸腰。 哇，因为太多美食啦，实在。 乜嘢都识整，好叻噶。咁我祝佢生日快乐，开开心心。而家真系佢又唔嚟得。 嗯。 佢嗰度都好多疫情嘅。 系啊系，你系喺边度啊？ 佢喺卡加利咯。 哦，即系佢又翻唔到嚟香港系咪啊？ 系啊，佢翻唔到嚟啊。咁我而家祝佢两夫妇又好嘅，佢哋嗰度空气好啊。 嗯， 所以好好咯。咁我喺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快脆脆嚟得我度打下麻将。 系咯，唯有视像讲住电话先咯。 系啊，咁啊，你又开开心心啦吓。 系啊，多谢你啊， 好啊， 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啊。 好啊，唔好阻你啦。 唔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啊，真好啦，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嗱，把握时间听唔听到几多个电话咧，我都唔知啦。我哋睇时间啦吓。喂，早晨， 喂， 苏女士，早晨啊。 系啊，林慧啊， 系啊，点啊？ 早晨你好， 系啊， 我三个小朋友系6月份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好啊，我哋逐个讲啊。首先系边个先啊？ 我大女啦，6月6日， 系。 第二女系6月16日，个仔系6月23日。 哦，即系都系争10日8日，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今日身体健康 啊，今日生日嗰个叫咩名啊？ 吴婉文。 吴婉文 系啊， 嗯， 系出啦，英文名别出啦， 系啊。跟住咧，另外嗰两个咧，16日嗰两个咧， 嗰个叫吴婉堂， 婉堂，嗯， 系啦， 23日嗰个咧， 婉星， 哦，即系兰兰、彤彤、星星， 系啦， 系咪啊？ 文文、彤彤、星星， 嗯， 系啦， 咁你会唔会即系集埋一齐庆祝啊？定还是可以？ 会啊，系啊，16日先至同佢哋食饭咯。 哦，即系攞个中间点。 系啦，因为要大家做嘢，个时间唔啱， 哦， 所以攞个中间点食埋父亲节饭啦。 哦，几好。 系啊，因为年年都系咁噶啦。我有一年都系呢个时候又系打电话嚟。 哦。 系啊，因为有阵时好难打得通咯。 系啊，我哋都系真系要睇缘分嘅。 系啊， 而我又唔知边个打嚟嘅。 仲有识得我嘅人，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系啊。即系我啲家姐啊，我啲亲人啊，仲有天娜嘅父亲节快乐啦。 嗯，系咯，希望。 仲有你。 真系个个都系啦，即系父亲节或者系任何嘅节日都好啦，好似系一个温馨提示咁啊，多谢下爸爸付出咗几多，又或者系多谢下屋企入边咧身兼父职嘅人咧付出咗几多，咁所以就系一个叫做提醒下忙碌嘅人啦。如果你平时都系胃口奔驰，或者系相当之忙碌，马不停蹄又唔得闲去谂点样去孝顺自己嘅父母啊，又或者系点样去买啲嘢氹下佢又好，同佢食餐饭又好，或者煮一啲嘢俾佢食又好啦，咁呢个时候又系一个好好嘅温馨提示时间啦。嗯， 系啊， 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 系啊， 头先帮我接电话嗰个都系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好啦，我哋呢度有一个好处就系咧，个个做嘢都好开心嘅。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咧，可能系因为收得大家嘅祝福多啊，所以我哋就诶、都好愉快喎、啊，真系。 因为成日听到你嘅笑声都好开心啊。 系、咁就好啦，我听到你哋啲电话先笑得咁开心嘅咋，我自己对住四埲墙唔会咁笑噶。 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啊， 好啦， 谢晒你， 拜拜。真系希望咧嗱，今日咧就系叫做点唱，特别系俾一啲生日嘅朋友啦。希望你哋咧，如果都系今个月生日嘅话咧，我都喺呢度咧代表住我哋所有愿意祝福嘅人啦，就系、祝你生日快乐。最紧要咧都系身体健康，最好就可以同自己想同佢一齐庆祝嘅人庆祝啦，同你最爱最爱嘅屋企人同埋朋友一齐过啦。 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吴镇宇、谢君豪、朱柏康在电影新作入面饰演露宿者，导演李俊石对三位在戏入面的即兴演出又有啲咩评价咧？ 镇宇是一嚟到 roll， 然后一 roll 嘅时候咧，佢就做咗一个 version 出嚟。有时大家加一啲即兴入去啦，佢又整唔同嘅嘢出嚟。咁所以我剪片嘅时候咧， 好难剪都几清。 我剪片嘅时候有好多选择。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今个星期日 STEM 想创实验室需要桥 桥，不如讲桥啊。 唔系桥啊，桥啊， 条桥咪条桥咯。嗱，我哋不如讲桥嘅力学啦。 哦，你想讲元索桥、斜拉桥、拱桥嗰种桥啊嘛？ 咁今个星期日，大家就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8:30，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am 上创实验室》。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下次嘅失恋 playlist 又多一个选择啦。 唐诗等模样，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境掩盖内伤，假设状态模样，像吃甜品的模样，真相是你得到变样，去神户布吉木工也一样，根本这种爱没能。 今次的新歌就是跟音乐人苏道志合写的，而他今次目标明确，想写一首台式 K 歌，希望可以成为到面对爱情问题甚或乎失恋的时候乐迷会选择听的作品。 糖衣的形象感觉碎，只要像恋上。 作曲李靖君、苏道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李靖君《像极了爱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而家咧就系净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播出嘅啫。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林慧之外，亦都多咗位拍档翻嚟咯。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 teman。我就谂紧，今次一定要调转咁。系啦，嗱，咁啊，今个星期咧 Beautiful Sunday 咧，我哋酝酿咗一个话题咧，都几个星期噶啦。咁啊，但系咧一路都仲未有机会可以讲啦，我真系好想你亲身去分享翻你嘅呢个经历咧。 OK， 因为咧，实在 Barbie， 我自己咧系中意睇靓啲嘢，你知噶啦。所以你之前分享话系睇啲昆虫嗰啲，我觉得佢唔靓，我唔中意睇佢。 唔系，啲昆虫都好靓噶。 靓嗰啲我会中意远离睇咯，但系近我就惊。但系总言之系，我中意睇靓啲嘢嘅。 嗯。 包括系啲建筑啊、啲衫啊、首饰啊、动物啊、人。我都中意噶啦，咁當然而家都係喺世界個趨勢咧，啲 artist 嗰啲 look 咧，都係有一個 look 係比較普遍啦。而家你都係話係韓星 look， 同埋而家香港啲團隊都 look。都是有那一個 look 的啦， 同埋其實不單止是韓星和香港的偶像或者是歌星啦，反而我覺得而家係去到咧啲後生一脱的人咧，即係你會發覺佢哋係個潮流就係、是，總之嗰一排你發覺，譬如韓國某男團咁樣，我當男士啦，興啲乜嘢髮型，興啲咩打扮咧，其實佢哋都會開始模仿佢哋衣著啊、髮型啊、打扮啊等等嘅。 所以喺香港咧，你 people watching 望人睇人咧係好好。睇就係咁樣，因為咧香港啲人咧真係會有一個effort 係真係會去模仿，同埋會跟，同埋跟得咧真係幾有啲真係幾好嘅，唔好嗰啲仲更加好睇啦，你可以笑啊嘛，係咪先？兩邊都好睇，睇話係嗰個印尼嘅時候咧。如果是真的有 artist 都是呢，啲人未必真的跟得咁足呢，所以真的未必咁好睇。因为譬如话是香港，如果你睇演唱会或者外国你睇演唱会呢，你睇返你睇咩 artist 呢，分钟你会跟返嗰个 artist 嗰啲 group 嗰啲衫打扮去嗰啲演唱会睇㗎喎。所以就好睇好玩囉。 係。 咁呢就香港出名嗰、那個Mira 啦，嗰班啦，韓國個星個 look 都係 BTS 啦，而家咁又好興啲頭髮咪染得好五顏六色嘅。 唔好意思，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先，喺你有呢一個印象，即係你知道香港流行呢個男團之前咧，你係咪真係將頭先你提及嘅兩個男團嘅成員咧，你都認得曬㗎？ 我係比較唔認得嗰只嚟嘅。 哦。但是你又嗱，因为好笑嘅，点解我会咁样问啊，格先生咧？因为我每一次咧提起呢一啲男团入边嘅一啲名字咧，佢都会有一个少女嘅样子出咗嚟，就啊好啊咁嗰啲咧，咁但系跟住我就谂啦，哦、啊，你系咪真系好熟悉嗰啲成员，或者你好中意咧咁？但系你又唔识嘅，咁 我就谂紧到底呢一个系点解咧？ 但我知道啲 look 咯，有幾個比較 distinct 嗰啲 look 咧，我係講緊香港嗰、那個嚇，Mira 有幾個嗰樣比較 distinct 嗰啲 distinct 即係一定會睇一次我就記得嗰啲咧。 係，我即係想話咧，即係呢一個係到底係邊一方面嘅 distinct 咧？ 個頭髮比較長啊， 嚇 個 look 一睇就好似比較唔同啊，嗰啲我會記得先咯。 所以你話形象嘅包裝幾重要咧？即係如果我假設啦，我一個一排雞蛋裏面咁樣啦，我當有12隻啦，跟住只有兩隻係唔同樣嘅，有少少顏色唔同嘅，淺色啲嘅，或者個包裝有啲唔同，大家已經淨係會睇住嗰兩隻，其實其他我10隻係睇唔到。 同埋咧，有時咧，如果譬如話當啦，我自己真係都係。sorry 啊，佢啲 fans 啊，因為有啲如果譬如話佢個頭髮係呢一個色嘅話，我譬如話認咗我呢個人個頭髮可能係一個色，但係佢好快又轉咧，我就會開始 confuse 啦，係邊個嚟嘅咧？我就再望翻耐少少先揾到嗰個人，嗰分鐘會。呢一個韓國嗰個都係嘅，韓國嗰個仲慘啊，我仲唔識記邊個係邊個。 你努力啲啊，好似我咁啊。我初初都唔識嘅，跟住慢慢學啦。 都係唔奇嘅，因為突然間咁多個，同埋個個都幾好樣啊嘛。你明唔明啊？如果係真係 distinct 個碌嘅咧就係容易認啲嘅。 嗯，都係嘅，即係我覺得之所以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難認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嗰個標準咧都 OK 嘅，即係嗱個個都能歌善舞啦，又多才多藝啦， 同埋個身形差唔多， 係啦，身形又靚啦，高度又差唔多啦。咁我樣啲 features 就突出啦，咁所以就即係可能會有呢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可能唔係好記得嗰一班嘅團員入面嘅各自各係邊個啦。嗱，其實我已經好叻噶啦，我哋試下各自挑戰啦。韓國嗰個你識幾個？ 我識講英文嗰、那個， 我呢一個都唔識， 都係得一個識講英文啫。因為唔係嘅，個個都識講英文，但係如果係用英文 interview 嘅時候，得嗰一個成日講嘢嘅啫。但係你問我佢係咩名咧？我噏唔到俾你听， 咁你分唔分到佢把声啊？同埋我问你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你嗱？我见你都有留意一下呢啲男团得，即系虽然你唔系话好热爱，你唔系追啦，但你又有留意一下噶。 我会噶，我会留意啲 trend， 因为我觉得系，咦，而家有新嘢，我要望一望。但系啲 artist 或者啲明星见到我，应该系好safe 嘅，因为我唔会。 你唔會 追啊，或者係搣佢啊、摸佢，我唔會。 你唔係喎，但係你聽講啱啱最近好似發生咗件事，係你差啲諗住好期待咁樣。 冇啊，我冇話係有距離㗎，咁樣如果係 very safe。 嗱，我哋講翻個件事 發生咩事先。但係你個女就如果見到咧，細路仔 cute 嗰啲咧，分鐘我都應該 try not to， 因為印尼啲 auntie 中意搣啲小朋友 嘅。哦。 但係我試下唔做呢樣嘢咯。 嗯 因為我嗰、那個經歷 咧、 我同 Barbie 分享嘅時候咧，佢就開心到不得了。佢成日笑啦，不如我去嗰度从头讲过啦。咁香港啲人模仿啲 artist 嘅时候咧，就有时模仿得几好嘅，同埋而家变做兴系漂，但系呢个头发啲 color 实在一排都已经系好兴噶啦，香港 漂即系漂到好白， 漂到好白啊，或者 银 灰啊、绿色啊、粉红色啊、紫色，实在一排都已经有噶啦。 我想讲而家真系好多，即系我去接个女放学咧，譬如家长咁样啦，一开始我记得系冇乜人整唔同颜色嘅头发，而家咧好犀利，有绿啦、蓝啦、紫啦、粉红啦、荧光红啦咁样咯， 多 过 之前啦，但系之前都已經有噶啦， 而家多咗好多了。嗯， 系咁咧，就我喺架車嗰度咧，咁我就望出邊嗰啲景啦。咁就架車停一停嘅時候咧，隔離就係巴士站。 嗯， 咁我就見到有個男士，佢係背住我嘅。 嗯， 咁我覺得哇，呢個男士好有型喎、 嗯。你覺得佢有型嘅原因係咩咧？你個背面。 高啦，同埋而家夏天真系 normal 嗰啲打扮嘅啫 ，T-shirt 同埋褲啦、 嗯， 高啦， 个身形应该靓啦，如果你咁讲 ，fit 啦，个头咧系真系好多头发嘅，同埋咧系真系 platinum blonde 咧，系咪叫做啊？系白色，即系唔系啦，银色嘅，即系 银色，即系好潮咁，银 色咁样嗰啲啦，佢个 cut 个头都好靓啦，我就喺嗰度望住，哇，呢、這个真系去跟啲。artist 跟得好足啊！呢、這个哥哥，我就望住佢，我真系谂住你唔好背住我啦，你转身 谂紧啊，会唔会真系一个明星咧？因为你嗰日咧同 我 讲 嘅 时候，你就谂紧啊，唔知系边个 artist 咧？ 我唔会，我觉得系、咦，好型，想见到佢个面啦，系啦，不如转身啦， 真面目系点？ 系啦，咁样横掂都系个车停一停嘅红绿灯啊嘛，咁就睇翻有冇机会去转身啦，咁。真係轉咗身， 俾你等到啦！ 我等到啦、哇！卡巴比驚喜啊！你笑得咁樣咩意思啊？ 冇啊！你繼續講。 佢一轉身嘅時候咧，我就哇！ 喂，好靚仔啊！呢個 當年應該好靚仔噶，卡巴比講緊五十年前應該好靚仔，因為呢個原來係阿公公嚟噶、 大概几岁啊？ 我谂都有六十七十啩。 嗯， 但系我要赞呢个公公啊 ，Gary 啊，因为一来一定有做运动，因为好 fit， 系冇驼背嘅，好直嘅个身，同埋个头发好靓。如果系真系公公年纪个头发仲系咁样咧， 仲要好浓密、啊。你头先话 一流啊，但系讲真句啦，我睇唔清楚个样子，因为好快个车就要开啦。但系就变做系吓。原来唔好成日嗰度蒙住个头发咧，喺嗰度 blonde 咁样咧，有机会咧唔系真系漂嘅，佢个头发真系系 naturally 咧已经变做白噶啦，白雪雪 嘅。所以咧，我亦都有见过咧，最近咧有啲嘅婆婆啊，或者系即系公公咧，因为自己本身嘅天生嘅头发已经去到可能银白色或者系白色啦，佢哋就可以尝试咧染一啲颜色咧，令到佢哋好想色咯。 绝对可以啊，系啊，可以玩呢样嘢，同埋剪嘅时候，而家可以剪到好潮嗰啲头发咧，系话。玩靓啲啊嘛， 冇错。咁我俾你拣啦，你想听韩星啊，定想听港星啊？ 大家俾拣啦 ，OK。 OK。

系架系会容易记得，或者系个中文名得一个字，好似以前张国荣个追， 嗯， 咁啊嘛，同埋嗰个字系真系你查字，你追巴士嘅时候都用嗰个字噶嘛，咁如果个字系好深嘅咧，分钟都会好难入到个、 哦，即系可以用啲简单啲、浅浅啲嘅字。 因为咧就嗰啲格格门嗰度咧，我哋之前嘅时候都有问过，实在有冇听广东歌嘅咧啲格格，咁啲格格话唔系唔想听，一来咧就真系唔系咁明啲。广东歌里面内容唱嗰啲系真系要 有唱得密啦啲字， 有人要帮佢解佢先解得到。但系佢又唔识跟佢唱，因为佢同佢觉得佢识讲广东话嘅，佢识同人哋沟通嘅。但系点解啲歌嗰啲咧我唔识唱 咁难 嘅？咁样绝对系唔系平时讲嘢嗰啲语言啦，同埋变做系有呢啲困难咯。 嗯，所以都明嘅，即系只能够系听咯，或者系支持咯，但又未必会去到真系识唱咯。有啲都会嘅，我觉得如果语言天分叻嗰啲跟下跟下。 同埋夹翻嚟，我觉得实在应该咧系啲广东歌要谂一谂咧，系要拼音啊。 嗯， 你譬如话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你打啲Chinese 出嚟咧，你下面嗰度你真系要拼音，同埋啲广东话啲拼音咧，真系要用翻啲正确嗰啲。芭比话嘅系应该系有一个系正确嗰啲拼音噶嘛， 但系要学咗先 啲格。但系咧，如果睇惯咗咧，你唔使学咧，你听惯睇惯咧，好似睇 flash card 啫嘛，你识嘅。譬如话啲格格嗰啲，譬如话婆婆嗰啲乱咁拼噶 ，v o v o 咁样，系咪唔啱咧？应该。我唔知系咪应该 P O P O 咧， 系啊，会好似啱啲咯。 P H O P H O 咧，我唔知有边一个。 睇下你用乜嘢嘅语言嘅角度去读嗰个字啦。 咁变就系乱咁拼咁啊，佢嗰度发音咧，未必系真系你想嗰个拍发音咯。咁、如果譬如话系啲韩文嗰啲歌咧，佢哋系有啲拼音噶。咁韩文嗰拼音都系佢哋自己打出嚟嗰啲咧，你咪跟住佢唱夹硬唱。泰国歌都有发音啊，夹巴比。咁你真系如果你识唱。你跟翻去 A B C 唱咧，系真系容易好多噶。 都系噶， 会唔会会有呢件事咧？喺嚟紧个 near future， 唔知咧。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发展下嘅，因为好多地方咧都会有啲网上版咧，就自己去搞一啲咁嘅拼音嘅歌词啦。但又未必会系官方会做呢件事咯，因为始终好难揾到一个版本系，如果你译咗个拼音，嗱，除非你学你话斋就系用正统嗰个语音系统啦。咁如果唔系咧，其实就可能未必个个睇得明。咁又要大家又要。慢慢花啲时间咧去学咗先咯，系 啊， 咁都唔系唔得嘅，都系得嘅，咁证明你如果中意一样嘢嘅话咧，你应该就会好有嗰个坚持啦，同埋你会好有嗰个动力去咧将佢融入你生活嘅每一部分，就好似之前咧格先生 send 咗一个嘅新闻图片俾我睇啦，有啲人好中意一个卡通人物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即系自己嘅婚礼啊或者各样重要嘅场合咧都可以着住嗰个卡通人物嘅婚纱。 我哋未讲过呢个故事嘅咩？我同你分享嘅咋？ 系啊， 我个卡通人物唔系唔可以讲嘅，系咪啊？ 总之都系嗰只好大蝴蝶结嗰只猫咯， 都唔系粉红色嘅， 红蝴蝶咯，冇嘴嗰只猫。 但系嗱，个应该我睇系个新娘中意嘅，就系中意，但系拣嗰啲色咧就系啲系大粉红啦。咁就佢就用翻呢个 theme 嚟做佢个结婚嘅婚纱。但系唔系净系佢个婚纱，个新新娘哥件衫都系变做系呢个 pattern 咯， 即系新郎同新娘都系着住呢一个 Bye Bye Kitty 嘅衫。 咁佢就个po 上网咧，就印尼嗰度嗰啲网民咧见到咧，就系、是、觉得系好惊讶啦、笑啦，但系我觉得系可唔可以整翻靓少少咧？因为就话系唔似婚纱，似睡衣多啲。 我第一时间睇到呢一则新闻嘅时候咧，我自己都觉得，咦，做乜咁得意嘅？你 send 张睡衣相俾我睇嘅，咁 你都觉得似睡衣啊？ 系，我第一眼睇嘅时候，因为咧，尤其是佢融咗落去嗰个背景嗰度影相啊，即系通常咧，啲婚礼摄影咧都会衬色嘅，但系衬色得嚟咧，都应该会突出翻个新娘同埋个新郎嘅嗰个衣着啦，即系唔会叫你撞色黐咗落个 background 度噶嘛。咁但系佢嗰幅相咧，就系、是、两幅相咧，都系背景连衫连饰物连所有嘢都系粉红。红色，咁所以除咗见到佢两个头之外咧，同埋两对手之外咧，其实系睇唔到个衫成个 design 系点，或者佢基本上长定短啊、阔定窄啊、收唔收腰啊，其实睇唔到噶。咁只不过系睇到，哦，你话帮我睇件衫，我就放大张相睇下。咦，点解件衫咁得意嘅？其实咧。 我又幾同意啲網民嘅講法嘅，因為佢哋話似睡衣啊嘛。點解咧？嗱，我覺得婚紗可能俾人個感覺咧，即係可能多數依家咪有袖嘅都有嘅，但係有袖嘅話都可能係啲 lace 或者啲比較薄料嘅袖啦，就比較少係成隻長袖係密實到咁樣嘅。同埋咧，佢嗰個反領咧，真係好似一件咧，即係對胸扣嘅。扣楼嘅嗰啲睡衣咯，所以我第一时间望嘅时候，我系以为佢自己着套睡衣结婚， 跟住再问我点解咁奇怪 嘅，系啦，跟住哦，佢着套睡衣结婚咁古怪，跟住你话唔系，睇真啲，佢系着咗套婚纱咁，咁跟住我就谂啦，咁即系点啊？系咪真系买套睡衣翻嚟，然之后将佢变咗套婚纱？系我系咁样觉得噶，跟住吓唔系，搵人设计整唔系啩？咁证明佢觉得可能呢、這、一个。设计咧，或者呢一个 pattern 咧，系真系最适合系做睡衣款咯，所以佢系用睡衣嘅设计嚟变做一件婚纱咯。 实在咧，嗰啲 pattern 咧，系我觉得唔系喺通常你见唔到衫嗰度嗰个 pattern， 通常你见到咧系床单或者咧系啲屋企嗰啲 curtain 啊，就系呢一个咁样个 pattern。我谂系厚身啲，好似啲布， 系啊， 咁佢就有 Mary 话斋，佢应该系太过中意呢个 pattern、 嗯。 变同埋一个呢个卡通人物、嗯、然后佢就唔 mix 任何嘢，净系全部都系嗰样嘢。 冇错， 新娘哥件衫都系，新娘哥系唔识笑噶吓。 系， 我觉得新娘哥系一定好爱佢，但系都顶唔顺。 佢唔识笑，可能系因为件衫厚啫，即系热啊，系啦，就唔系代表 原来系佢中意嘅系嘛？ 系，其实可能系个新郎哥中意嘅，然之后就诶、我即系最衰都系你啦，你条婚纱用晒我啲布吓、啊，本身谂住做多两套睡衣、床单、枕头袋同埋窗帘都仲够噶嘛，依家做咗你一条婚纱冇晒啦，哎呀，所以咪唔开心咯。好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17岁女学生，系相隔大约40日之后，社区再出现源头不明感染，亦系本港首宗社区源头不明的变种病毒个案。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患者包括确诊女学生的妈妈。卫生防护中心话，呢名女学生同妈妈曾经到过多个地方，对此感到担忧，又指出现时香港嘅疫苗接种率低，一有变种病毒进入社区，将好容易被攻陷。确诊女学生嘅100名紧密接触者，包括家人、同校师生同埋补习社人士等，要接受21日嘅检疫。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估计女学生的妈妈在上个月30号之后受到感染，中心会调查她是否曾经和外游纪录人士接触，未清楚母女两人谁属较早感染个案。美国司法部改变长期做法，表示不再在调查消息外泄时寻求获取记者的通讯记录。美国有线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报道，前特朗普政府曾經秘密試圖獲取他們的記者在2017年工作時的電話記錄。紐約時報說，特朗普時代和現任總統拜登下的司法部都曾經秘密透過法律手段以獲取旗下4名記者的電郵記錄。拜登上個月表示不會允許司法部扣查記者的電話或電郵記錄，說這樣做法是完全錯誤。司法部發言人說，將按照總統指示，不會在泄密調查中尋求強制性法律程序，從新聞工作者獲取消息來源。非洲布基納法索東北部一條村莊被武裝分子襲擊，當局說死亡人數增至132人，這個是當地近年最嚴重的襲擊事件。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武装分子闯入村内施袭并放火烧屋，暂时没有组织承认责任，死者包括7名小童，袭击当中还有40人受伤。遇袭的村庄所在的省份接壤尼日尔边境，总统宣布是星期六起全国哀悼3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袭击表示愤怒。

Sekarang temperatur 27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8%.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di daerah-daerah tertentu ada hujan lokal ya. Dan hari ini juga panas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daerah New Territory bisa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Sedangkan ke depannya beberapa hari juga akan ada saat-saat cerah, tapi juga akan ada waktunya hujan. Dan 1-2 hari ke depan juga akan ada petir dan hujannya itu juga curahnya banyak. 頭先我哋咪後咧，即刻咧做咗啲功課啦，就係 research 下，到底呢啲男團嘅成員有啲乜嘢嘅 background 咧？又或者係其實而家流行嘅，無論係香港好或者係外地好咧嘅一啲男團咧，有啲咩特色咧？咁都真係可能係而家才華咧都幾緊要喎，呢樣嘢嚇，即係以前都好緊要，但係而家就更加突出咯。 嗯哼，嗯哼。 即系跳舞，我觉得而家嘅舞系发展得好快，同埋咧好多变化。以前咧，我会感觉上可能一只歌可能系hit 一个月咁样啦，咁即系一个月跳一只舞，然之后就排定一只新歌嘅舞咁样咯。依家咧，你会见到佢哋本身即系可能团队又有舞啦，要跳啦，自己又即系单人又有自己嘅舞又要练啦，同埋都有睇佢哋啲花絮咧，有时都真系拍得都好辛苦。不过当然啦，以前都一样辛苦，都系用汗水同泪水换翻嚟嘅。但系而家咧，因为可能个科技发达嘅时候咧，就会多咗睇到佢哋啲背后嗰啲 making of 啊，或者啲 MV 嘅拍摄过程啊，咁就真系多咗睇到佢哋嘅努力嘅。 咁咧，我屋企咧有一个人咧系觉得咧系好中意睇明星嘅。 系 咁就系边个咧？就系我妈咪，因为咧佢系因为印尼嗰度咧系 local star 唔系好多噶嘛，以前都，所以以前啲人都成日睇外國啲星噶，咁有睇台灣啊、韓國啊、香港啊都會有嘅。咁我媽咪成日覺得做明星好 nice 噶，好光榮，好開心，好容易啦。總言之，但後屘嘅時候我就話俾你聽，你睇翻呢啲人，我俾睇有啲，佢都中意跟翻啲新嘢。咁你俾睇新嘢，佢會睇嘅。所以我媽咪咧，佢個思想比較新嘅。 係，我知佢中意睇咩添，而且 係啊係啊，你會成日 recommend 佢噶嘛？咁啊， 唔係我 recommend 我今次係话俾我听，佢中意。 O K O K， 咁咧佢同埋佢自己有点解佢中意咧？你要转咧好难嘅，佢中意就中意噶啦。咁佢中意旧嘅，新嗰啲佢都会睇。咁咧我就俾你睇，你睇翻呢啲新嗰啲最新噶，你未必需要中意，但系你要知道嗱，呢一个系韓國的 BTS，你看回他們跳舞，你看完怎樣怎樣怎樣，後來他說真的跳得很好看，很漂亮，我說你覺得他們需要多久才練得到這個舞呢？我說如果譬如你啦，你年輕你漂亮，你當你有得做這些這樣的 dance group 或者唱歌，你覺得你跳你會怎樣？他說我會死啊，我跳不到啊，因為真係咁啊！人哋譬如話 Gabby， 譬如話你識跳嘅，你學兩三個鐘你得嘅。譬如話我十個鐘都仲係未到你個一成嘅話，我應唔應該喊呢？ 應該喊， 應該喊啦。 你冇聽過 Lisa 講咩？人哋真係個個韓國嘅女子組合咧，即係嗱，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係嗰陣時喺香港，不過佢都大㗎啦，都成十六七歲先至過去韓國嗰度做 training 嘅。咁佢就話咧過到去咧就覺得佢現實真係好殘酷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話佢哋嗰啲公司咧，即係好多唔同嘅 media 公司啦，咁就去捧一班新人出嚟啦。咁喺捧之前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啲嘅訓練。其實香港後屘咧有一段時間係都學咗呢個做法。我知道，咁就係咧將嗰個嘅訓練年齡咧定得好低。咁嗱，我個 friend 過去嘅時候十六七歲啦，男仔，咁佢話咧同佢一齊訓練嗰啲人咧係八歲開始訓練嘅，跟住可能八歲去到十歲西走咗一批，跟住十歲去到十二歲又西走一批。佢其實上到十六歲嘅時候咧，嗰啲人已經係好勁噶啦， 已經 train 咗真係好長時間， 已經 train 咗好長時間。因為咧講緊咧，其實佢去到十六歲已經 ready 出道噶啦嘛，咁所以佢去到嗰個時間咧先至加入嘅時候咧，其實佢香港咧跳舞幾勁都好啦，即係做 dancer 做演唱會 dancer。都好啦，佢过到去嗰边咧，都系觉得大件事啦，即系好似搞唔掂咁样啦。咁所以咧，我见佢自己咧就系嗱，佢坚持到而家都算系咁啦，喺嗰边吓。咁真系辛苦嘅。佢同我讲话咧，系一日练十八个钟咯。十八個鐘喎，一日得廿四個鐘嘅啫。咁我咁你食飯嗰啲咧，冇啊。其實可能係長時間都冇乜嘢食，咁就可能係操體能啦，係要操體能啦，練舞啦。咁佢話直情咧，夜晚黑半夜咧，自己跳唔識咧，就自己去跳咯，即係自己唔瞓覺都要去跳咯。咁真係用咗好多嘅時間，即係呢啲真係汗水加淚水咯。我覺得，咁佢都打翻嚟喊㗎，即係好辛苦啊咁樣。跟住我哋都話，加油啦你。咁然後真係堅持。 到今日咯，所以我觉得真系 好 唔容易啊。 同埋如果系男性，我觉得 O、OK, K， 你跳嘅时候你都唔使着高踭鞋。 嗯， 女仔 artist 嗰啲你要着高踭鞋咁样跳法啦，我真系觉得哇哇受伤啊，哇哇会唔会有咩事啊扭亲啊嗰啲，好辛苦。我觉得真系系呢一啲咧，系你如果系冇个毅力同埋个坚持咧，好难啊。 嗯， 所以真系成日讲真做 artist 咯，同妈咪话辛苦噶，人哋有付出噶，唔系、 啊、 个个都得。 同埋咧，我唔知道而家或者即系过去五年或者未来十年会唔会多咗呢一啲 training 啦？因为而家咪好中意做啲选秀节目嘅。讲紧以前咧，我记得十年前咧，我好记得有一个行内嘅监制咧，都同我讲过一句说话，就系话咧，其实以前系好少咧会好似韩国呢一种方式咯。即系嗱，其实有嘅，而家有一个天后级嘅人马咧，系12岁开始俾唱片公司咧签咗翻去，用咗6年嘅时间咧去要佢涉猎唔同嘅音乐范畴，其实同做 DJ 差唔多。因为我时入行咧，都系乜都唔识噶嘛，即系好多唱片都唔识，好多歌手都唔识咁。咁我时有个前辈就话：啊，你总之一个礼拜听10只碟，咁你去到10年之后，你就听咗好多只碟噶啦。咁咁佢话咧，嗰一个嘅天后级歌手咧，真系用呢个方法嚟栽培嘅，即系要佢拉阔自己对于音乐嘅定义同埋认识咧。每个礼拜好似上堂咁，就系、是、去佢 studio 嗰度咧，就系、是、听歌，学一啲风格，学一啲唔同嘅唱腔，咁然后咧就慢慢去揾佢自己嗰把声，同埋佢自己唱歌嘅方法出嚟。去到有一个位，佢觉得 ready 啦，咁就开始觉得OK 啦，你可以做 star 啦，就先至捧佢出嚟。但嗰阵时佢先10几岁，都仍然10几岁，所以即系一出嚟就个效果当然好好啦。咁但系就我会发觉。当其时佢哋嘅讲法就是其实好少系咁样捧法，即系嘥6年嚟训练你，然之后先捧你出嚟。我点知道你嗰6年会走咗噶？咁当然系签咗约啦，但系你知好多嘢都会发生噶嘛。咁所以呢一种咁长时间嘅投资啦，我就唔知道而家仲有冇啦。因为而家好多时嘅感觉就系、是、好似都去到17、18岁或者19岁、20岁、20几岁先至出道嘅时候，到底之前系咪真系训练咗10年呢？咁又好似比较少见啲咯。系啊，或者佢自己私人有训练咗咁多年，但就未必会系一啲公司嘅资源签咗你翻嚟，再即系栽培你咁多年先至拱你出道咯。 所以咧，如果系印尼咧，就唔会有呢件事嘅。 点解咧？ 印尼咧就唔会有类似系韩 style 个 boy band 系sustain 唔到行唔到呢？ 点解咧？ 因为 discipline 个问题，系做唔到真系咁长时间啊，或者系叫地跳。練習跳舞成及個鐘嗰啲，我諗係冇人係可以做到呢樣嘢，所以印尼嗰啲通常都係逐個逐個一個人出嚟唱啊，或者係最多都係嗰啲 band 啊，或者係啲 rock band 啊都有，自己寫歌自己唱都有，但係 boy band 嗰啲類似韓 style 嗰啲咧係。你之前你會見到一兩個，但係唔會 long lasting 咯。 事實上你又會明白嗰個資源問題嘅，即係你諗下，你如果捧一個淨係唱或者我當佢有 talent 嘅自彈自唱作曲嘅好啦，其實嗰個培訓資源同時間咧，一定係快過你要 train 一啲係要跳舞啊，或者係要玩一啲好高難度嘅嘢，而去突出自己個 character 嘅方式咯。即係無論你係資源方面、時間方面，你要練好一個形體動作，我覺得一定係難過你要去即係訓練一樣嘢，譬如。就算自弹自唱咧，弹 chord 咧，我见过有啲人咧，真系完全唔识弹琴咧，去到识得自弹自唱咧，系真系大半年至一年嘅时间嘅啫。 得个3至4个 chord 啫嘛，真系你背死背熟嘅话， 够用啦，叫做有啲人吓。即系当然，如果你要弹到好 advance 好劲咁，当然要时间啦，亦都需要努力啦咁。但系我硬系觉得咧，好似训练呢一样嘢系容易过训练 跳舞 跳舞咯， 系 啊。 所以但系印尼嗰啲 market 咧就。比較 open 嘅咁樣，佢比較因為佢知道咧係自己本地都係好似好少有呢啲咧，咁出邊嗰啲 artist 佢覺得係真係跳唱得好啊，或者係好勁嗰啲，會好支持、好接受，所以咧就 BTS 你咪話啦，係全世界噶啦，印尼都係啦。咁香港嗰啲會唔會真係入到印尼咧？有機會㗎，都係佢因為係東南亞都係一個大市場嚟嘅。當年嘅時候係印尼咧，都某啲歌手咧都係好受歡迎嘅，亦都係嗰度開個 concert 嘅。咁變做咧，嗱，譬如話 BTS 嗰啲咁出名嘅啫，人哋印尼結婚嘅時候啊，都有件事發生啦，㗎 ，Barry。 係咯，我又冇諗過。结婚通常最抢风头嘅应该就系新郎新娘啦，亦都谂住即系，嗰一晚仲唔系我做风头蛋咁。我曾经试过参加过一个朋友嘅婚礼咧，真系犀利啦！两公婆都中意唱歌嘅，嗱，听清楚啊，系中意唱歌嘅。 唔係好叻唱歌，係中意唱歌。 Okay, 兩件事嚟嘅，我都好明白。唱歌唔走音同埋唱歌好聽，亦都係兩件事。 我冇話唔好聽，不過我話佢好中意啫。 我自己 真係好犀利。你知而家香港有好多啲婚宴公司啦，佢真係安排到咧，譬如我當你 book 咗一個好大嘅婚宴場地啦，你知而家啲婚宴公司好勁噶嘛，係譬如可以吊威亞出場啦， 係 可以有升降台啦，可以好似人哋演唱會咁樣有一個咧。即系嗰啲吊高嗰啲架咧，凌空咁样咧，将个新人咧就系环绕个场地咁样，即系你空中盘旋咁样啦。佢真系盘旋咗，兜咗几个圈啊！咁亦都可以咧，即系放晒啲特别嘅效果啊！即系有烟机出咗啲喷烟先，然之后有晒 effect 啊，打晒灯啊，然之后有架跑车开入嚟咁样啦。好啦，以上嘅情节咧，全部出现晒喺我呢个朋友嘅婚礼入边，而且全晚都系佢两公婆嘅演唱会。 哇，咁犀利！ 由头就唱到尾， 但系我觉得系你咁样唱法，你实在个戏都要练过噶 ，Barbie。咁佢 before 结婚嘅时候，系咪两个都成日跑步、啊？ 唔使噶啦，因为佢本身已经觉得自己唱得好好听，同埋系即系非常之掂啦，系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噶，系冇特别 training 噶。咁所以咧，嗰晚咧，即系我哋自己去饮嗰班 friend 咧就。即係有時叫佢休息一下先啦，休息一下先啦，攰啊，飲啖水，飲啖水先啦，咁樣啦。咁同埋即係有啲嘉賓咧，即係寄養嘅嘉賓咧，因為佢好笑，佢直間咧又真係咁啱先有一啲唱歌好叻嘅人，即係啲行內嘅朋友咧。咁佢又叫咗好多啲行內嘅朋友出嚟唱歌。即系佢休息噶嘛，因为都演唱会系啦，演唱会都有嘉宾噶嘛。咁即系我哋趁嗰啲时间就叫，唞一唞先，唞一先，唞一先咁样。同埋即系问一下啲场地，即系啊会唔会几点钟之后唔可以唱啊？或者有啲冇限制啊咁？因为佢唱到咧，我未见过婚礼咧系冇影相环节噶，即系佢唔使叫啲人上去影相咯，由头到尾都系唱歌。 但系佢已经系嗰度录咗嘅 video 嘅， 唔系我净系见到佢拍住佢两个啫，冇见到拍住啲嘉宾。系啊，所以我到而家我都冇一张同佢两公婆嘅合照噶，因为真系影唔到咯。咁但系我发觉，如果系呢啲 case 咧，佢可以试下下次动个纸板公仔喺门口俾人影相，系咪啊？ 系，因为呢一个咧就系发生咗喺印尼个 wedding 嘅，咁咧就个新娘咧就系好中意 BTS 嘅一个成员叫做 Jungkook 嘅，咁咧佢个好朋友去个 wedding 嘅时候咧，去结婚嗰个banquet 嘅时候咧，就带咗一样嘢。就是个纸板公仔是中国的。一带入去个场。 即结婚礼物 是 吗？ 是啦，他的新娘已经是尖叫啦，已经是开心到不得了，是真的 full size 的，是个人的 size 来的。那就带咗俾嗰个新娘啦，直情系摆喺个台上边咧，系同好多人影相。咁新娘都当然同BTS 成员影相啦，新娘啲 friend 都系啦。咁新郎哥点咧？新郎哥亦都 咪负责沙机咯， 佢好大方，佢都好开心，因为觉得系老婆都好中意 ，OK 啦，同佢一齐影啊。但系后屘嘅时候咧，新郎哥咧就要被叫你行开少少，因为我哋系想同。新娘同埋 嗰个 中曲个 cut 嗰个 cut out 同埋啲人 嗰块风波啦， 系啦。咁后屘咧影到咁上下咧，直情咧成个板咧有少少坏咗，个脚嗰度屈， 俾人踩到咁， 所以系要用人咧喺嗰度咧 扶住佢。 但系变做呢一个系好热烈个新闻啦，喺印尼，同埋变做韩国嗰度咧都知道咧，直情都系报咗个新闻喺嗰度嘅，你觉得系好好笑。咁咧香港会唔会 演到咁嘅程度啊？ 日后会咁咧，我唔知啦。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下一次结婚呢，即是下一次有人结婚的时候呢，那个结婚礼咪可以想一想咯，即是看他喜欢 Mirror 定是 Era 定是 BTS 呢， 你要12个都得 喺度。我不如 16个都得。 我决定以后都是送这些。Smooth like butter, like a criminal undercover, don't pop like trouble, breaking into your heart like that. Shade stunner, yeah, owe it all to my mother. Hot like summer, yeah, I'm making you sweat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m not too hard to do. I got the superstar glow, so ooh, to the point of life. It's a spice that's right in love to my beat. Know that I got that heat. Let me show you, can't talk, it's here. I'm the nice guy. Got the right body and the right mind. Rolling up the party, got the right vibes. We like haters. Fresh boy, pull up and we lay low. On the bed, yet moving with the bass low. Go army right behind us when we say so. Let's go. 二台话你知，安格隆是印尼一种手摇竹筒乐器，依竹筒宽度和深度加以设计，再以手摇撞击支撑竹架而产生不同的音调。 每个安格隆只能产生一个音调，如果想演奏一首乐曲，必须要透过一系列能够产生不同音调的竹筒乐器，以及由一组人集体完成乐曲演奏。 安格隆和印尼的传统习俗、艺术和文化身份认同有密切相关，经常在水稻种植、收获及割礼仪式上面演奏。 而制造安格隆的特殊纸竹，必须要在一年中蝉鸣那两个星期内砍伐，需要拿离地面至少三节以上的部分，确保根部可以继续繁衍。 而在2010年，安格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印尼政府亦都开始透过安格隆去和其他国家作文化交流，例如创造在国外合组千人或者是万人一起演奏安格隆的盛大场面，希望更多人认识到这种印尼独有的乐器。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下啲重要嘅资讯。 Dan pipa di perumahan memang kalau sanitasinya kotor dan tidak disanitasi dengan baik, pembuangan airnya bisa membuat kesehatan yang tinggal di sana juga kebersihan lingkungan itu terganggu. Jadi kalau sekarang ada program pemerintahnya itu memberikan subsidi supaya memberikan bantuan sampai sebanyak 80% dari biaya pembaikan dari pipa di bangunan yang umur 40 tahun ke atas. Jadi Skemandi sudah menerima permohonan dari pemilik bangunan ya. Jadi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untuk detail-detail lebih lanjut di nomor 3188-1188. 3188-1188 咁呢个咧就系关于一啲水管维修系统嘅查询嘅。 Dan juga untuk keselamatan gas, lakukanlah inspeksi setiap 18 bulan. Dan juga perangkat gas di Hong Kong itu harus yang ada COP GU ya. Untuk informasi, pergilah ke website IMSD. 这个就是关于机电工程署的电器安全须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的网站看相关资讯。 Dan orang tua kalau ingin supaya anak-anaknya itu bisa belajar bahasa Chinese, terlebih-lebih yang enggak bisa, yang dari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 ya, boleh ikut program untuk musim panas ini di mana orang tua bisa bersama-sama dengan anak untuk belajar supaya bisa mendapat dukungan dari rumah dan di sekolah juga. Ini untuk anak yang masuk SD1 dan naik ke SD2, 3 dan 4 di sekolah pemerintah, sekolah yang dibantu dan juga beberapa sekolah yang dari DSS ya. Jadi untuk informasi boleh cek di sekolahnya atau boleh telepon ke nomor telepon Biro Pendidikan di 2892-6187. 最后咧都有疫情嘅相关提示咧，要同大家讲下噶吓。 Nah, di Hong Kong ini pemerintahnya itu memberikan vaksinasi COVID-19 itu gratis ya kepada seluruh penduduk Hong Kong. Jadi boleh melakukan booking di sistem booking online-nya. dan nanti menerima vaksinnya itu di klinik dan ataupun di dokter pribadi tergantung jenis vaksin yang ingin dipilih. Jadi di Hong Kong ada dua macam ya, ada BioNTech dan juga namanya Sinovac. Jadi boleh milih sendiri dan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banyak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Bukan salah, kemudian juga lah, kita疫情的相关资讯大家可以去到 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加多了。 dan juga ingat selalu harus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dan juga pakai masker dan selalu menjauhi penyakit. Kalau ingin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juga。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六点到八点继续喺 Beautiful Sunday 咯，拜拜，格先生。 拜，格阿文。Don't go tell your mother 'cause she won't see. Don't go tell your mother 'cause she won't see.